新北京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。今天请欣赏夏立军的散文集《时间的压力》中的《诗人的时空》和屈原《第一个独唱的灵魂》。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根据歌德的剧本《铁手骑士葛兹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首先请欣赏《诗人的时空》，进入文学我欣赏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若以人格表达、审美特色及历史影响论，李白、陶渊明、曹操、屈原当为诗人典范。在各自时代里，在迥然不同的生存空间里，他们的人格表达皆臻于极致，创造能力已发挥至极致，成为言说不尽的文化之魂。这意味着他们肉身已逝却精神不灭，他们有穿越时空的能力。当然也可以说，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中不能没有他们，我们的人格塑造正得到了他们源源不断的丰厚滋养。 心血来潮可称李白典型的人格特征。李白喜用忽、忽然等词，蝴蝶忽然满荒草，李白之前谁曾见过这等诗句？这个意志混成并瞬时怒放的天才，需要一个心血来潮的人间，还该有位心血来潮的皇帝。这皇帝给他一顶高级官帽，李白一边给皇帝打工，一边吟诗逗乐。李白似乎是一个过家家的烂漫孩子，对超凡诗才不以为然，却顽强地以为自己有非凡的治世才能。大唐还真有心血来潮之时，不经考试，不要学历，不考察成熟度，玄宗一下就把诗人从蓬蒿间弄进朝廷。诗人的天真立即暴露，皇上以极优雅的方式打发掉不堪重用的才子，赐金放还。大唐江山甚为广袤，不缺你李白撂蹄子的地方。皇权历时2000年，哪位失宠文人曾这样被优雅地处理过？这就是大唐，好像是为保护诗人那颗赤子之心的纯粹。李白政治上始终不开窍。忽复乘舟梦日边，李白大梦不醒，一心再回朝廷，可就是回不去了。大唐在政治上拒绝了李白，却为诗人人格表达准备了最开阔的空间。没有大唐，必无李白。 与李白相比，陶渊明的生存空间就逼仄多了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，人们愿意相信陶渊明从一开始就是静穆无忧的。他一直待在上面的诗句里，世上无这等便宜事，人是不可能轻易抵达静穆境界的。陶子一生大多时候需咬紧牙关，入世出世对任何一位世人都是大事，陶子亦不例外。若从来就是仕途功名如粪土，就不会有无世无隐的漫长努力与徘徊。与许多世人一样，陶子理想人生是功成身退，隐士要做，但最好先有功名垫底，所以明知世道险恶，他还是急于斩获功名。41岁这年，一无所获的陶渊明彻底归隐，安全有了基本保障，贫困却日益加重。 诗人对乞食、孤独、寂寞建议诗文如实记录，读之令人悲酸莫名。他在田园里将人生坚持到了终点，陶子完全不存迎娶世人喝彩愿望，但其自言自语却一再穿越时空，抵达后世人心。陶渊明堪称魏晋风度退潮后沉淀下来的一颗珍珠，以近似一粒文化圆种。陶渊明给中国文化额外增加了一个灵魂，田园魂。陶渊明所实现的美学价值、人格光彩，根源于精神上的坚守与苦斗，根源于对纷繁现实的超越。 与陶渊明的军训相比，曹操的字典里似乎没有一个引字。身处汉末乱世的曹操，跋涉过无数激流险滩的曹操，其诡谲、归义、苍茫、雄浑无人能比。与政治操作、军事谋划所需才能相比，那点诗才似乎微不足道。但这诗才却证明，与日常险恶的现实疆场对应，曹操有一个苍茫广阔的精神疆场。枭雄曹操、深情柔软的诗人曹操，都是曹操。不论曹操曾经操纵了多少不可告人的阴谋，其灵魂的诗情画意就完全可以大白于天下。曹操及建安文人面对的是一个血腥荒原，世界溃败至难以收拾，其间却有勃勃生机，这生机凝结成封神特异的建安风骨。曹操就是建安风骨里那根最硬最有味道的骨头。在这个文化气质转变生成的时代，曹操成为转变风气的第一人，他以20首诗竟登临审美绝顶，我们从中能读出那个时代的万语千言。豪杰的热情、王者的霸气、诗人的义气，生成一种审美大气象、大格局，那里有志在千里的慷慨，又有乐极生悲的虚无。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更深处，那里有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爱国诗人，他正是屈原。大约没有哪位诗人比屈原的委屈感更为深重，这种紧张压进他生命的深处，却成就了不朽的文化灵魂。屈原生在文化气氛自由开阔的先秦，邦无定土，世无定主，可是屈原一定要在楚国受委屈，委屈至死。离骚、怀沙等屈赋楚辞，似乎能将我们带离历史生活现场，进入一个似真似幻、婉转浩瀚、芳菲迷离、匪夷所思的世界。而这一切竟是因为他承受着超长的现实重压，军昏国威、朝政日非、宫阙日远，他一再被书被逐，无助绝望日甚一日。越是绝望，越是把唯一希望投向君王。屈原忠君如用情，忠极则恋，恋极则怨，恋与怨正是一体之两面。然而屈原之所以成为屈原，正因为他有足够的境界上升到赤子人格，并且一直坚持到人生终点。若能朝秦暮楚，人间必无此屈原，这是解读屈赋异乎寻常美学特征。离坚持到人生终点，若能朝秦暮楚，人间必无此屈原，这是解读屈赋异乎寻常美学特征。理解屈原异乎寻常感情与人格的基础。屈原带着南方文化的深邃热烈，猛然吸入华夏文明腹地，他所表达的人格关联江山天下，世道人心。 李白大喊大叫，飞扬跋扈，他把心脏挂到胸膛外面了。陶渊明隐忍内观，自言自语，他期盼活出自己的火。曹操诡谲茫然，横槊赋诗，枭雄之志无碍赤子之心。屈原歌哭无端，苍茫无际，甚至愿意献上自己的性命。在特定历史时空里，诗人们皆进行了尽情又独特的表演，个性与人格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，他们的痛苦与欢乐皆难以复制。荒唐无状是赤子，自言自语是赤子，诡谲权诈是赤子，孤愤决绝是赤子，生存环境迥异，赤子之心相似，真实有力量的文化创造必源自真诚的心灵，源自关联广大的人格。 好，接下来请欣赏屈原第一个独唱的灵魂。 屈原留给历史的最后表情是委屈。屈原被深深地委屈了，历史完全承认这一点。诗圣杜甫，诗仙李白，圣仙之上就是神，中国的诗神是屈原。一个人，一个诗人，具有了近似宗教的意义，他那巨大的存在从帝王到平民都难以忽视。在民间，他的确具有准神的意义，人们却将他区别于任何神，百姓对他不求不拜，只以一个独特的节日来纪念他，纪念这个受了大委屈的人。满腔忠贞，满腹委屈的屈原，行吟则叛，行吟于变生局国的楚国，行吟于变生局数的楚国，走进历史深处，走进一个水气淋漓的节日，这个节日就是端阳节。 端阳节在屈原之前早就存在，在古代，端阳节被视为一个可怕的时刻。按夏历，五月初五正处在小满与夏至之间，此时阳气极盛，疫病也最易流行。古人汲取忌讳方式，称五月为恶月，五月五日更被视为恶月中的恶日。这一天出生的婴儿，甚至都不能让其存活。战国四君子之一的齐国孟尝君就因生于此日，差点被父亲扔掉。东晋名将王猛在这一天生有一孙，王猛的豪气非同一般，不但拒绝他人将孙子送出去的主张，还为其取名镇恶。王镇恶后来也成为一代名将。直到明清，民间仍保持这一天不汲水、不迁居、不铺床席等忌讳。在古代，人们曾将端午节先后复立于介之推、伍子胥、屈原，并最终固定在屈原身上。三位古人全都性格奇绝，正气凛冽，且都死于非命，这个日子不可能与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好命之人联系在一起。古人从来不把这一天看作平常日子，其投注的感情可想而知。我很怀疑屈原死于端午节这一说法。我想人们之所以纪念屈原，最早必含有以正人镇邪恶、求吉祥之意。从长远来看，民众将情感投向哪个人，还真不是宣传教育的结果。 弟子降兮北渚，木渺渺兮愁雨，袅袅兮秋风，洞庭波兮木叶下。这是曲阜楚辞《湘夫人》开头，不看注释，不求甚解，仅轻轻吟诵，异样的天籁般的美感即无边无际扑面而来。生命如花，神灵如云，草木深情，人神相依，这与《诗经》给你的人间烟火气太不相同了。这一切是怎么来的？根源何在？屈原，名平，字元，先后终仕楚怀王、楚顷襄王，最终投汨罗江而死。他创立的《楚辞》这一文体，《离骚》等25篇被视为屈阜楚辞。南方文化发育在远古迟于北方，荆楚曾长期遭受华夏文明的歧视与征伐。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国风》未采录楚风，原因或许就在这里。至战国末期，楚文化已相当发达，形成与北方并驾齐驱之势，但文化边界却仍是清晰的。诗经记录了黄河流域的文明形态，在诗经里，不论是庙堂颂歌还是田野风咏，都情感质朴，少想象，那是鸡麦气息，那是有时温馨有时呛人的人间烟火。而这时的楚地却仍是神话沃野，巫风弥漫，人神共处。作为楚国北部人的老子、庄子正可看作南北过渡的代表，少了些质朴，多了些想象与浪漫。长江岸边的屈原则纯是男人了。屈原带着植物气息，带着湿地沼泽气息，从另一个方向来了。屈子来了，他来，他之来，不是为了加入已有的合唱，而是开始了独唱，开始了水气淋漓、芳香扑鼻、凄美绝艳的独唱，似乎没有任何征兆，任何铺垫。中国第一位独立诗人横空出世，大放悲声，哽咽难抑，草木为之生情，风云为之变色，神灵为之趋浅。离骚、天问、哀影、